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了解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延庆的详细介绍。延庆区位于北京市的西北部，距离北京市区74公里，是首都生态涵养发展区，目前正在依托丰富的冰雪资源全力打造冰雪之城。延庆区生态环境优良，林木绿化率高，空气质量连续多年全市领先。延庆是京郊旅游胜地，有30多个风光独特的景区景点，还有冰灯、冰雪节等精彩纷呈的休闲活动。近年来，延庆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作为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和北京2022年冬奥会三大赛区之一，延庆将迎来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接下来请您收听更多有关于延庆的英文介绍。 The Yanqing District boasts outsta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igh forestation, and its air quality is the best in the city for many consecutive years. The district is a top tourist destination in suburban Beijing. Many spectacular leisure activities take place in Yanqing District, such as the Ice Lantern and Snow Festival,attracting 20 million visitors each year. Yanqing District is steeped in history with profound culture. In recent years, Yanqing District has accelerated its connection to the world. Yanqing will be one of the 3 sites for the 2022 Olympic Winter Games. The Huaituo Mountain in Yanqing District of Beijing will be the location at which alpine skiing and bobsled competitions will be held when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tart.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